知道我很爱你，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，看那星星多美丽，摘下一颗亲手送给你。 上去。